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新加坡科研团队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器官用于了医学的教学当中。然后我们还要来关注韩国在宣布2019限塑令之后，一次性吸管不可以再使用，那么有什么替代产品吗？用大米来做吸管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市场效果，十分的受欢迎。大米吸管使用效果怎么样呢？在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然后还要来关注美国纽约社区融洽的秘密武器，这就是共建社区花园。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全球第一台商用的 3D 打印机的诞生到现在已过去了30多年了。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 3D 打印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早期呢， 3D 打印只能够以塑料为打印原料，后来逐渐扩至了金属、陶瓷，而现在细胞也可以被当作材料来进行打印了。利用生物细胞进行打印成为了医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2014年全球的软骨组织成功打印出来，2015年供医学研究的肾脏组织又被打印了出来。2016年9月，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呢，甚至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具仿真的人体，这是专为外科医生进行急救手术而设计的，医生可以根据真人的体重现场来进行急救手术，来感受当时的压力和感觉，更好的准备现场手术，提升手术的效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用 3D 打印出来的人体组织器官还是用于教学当中，而非临床的医疗诊治当中。下面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 3D 打印研究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个大学的三栋学生宿舍呢，就是用类似于乐高积木的 3D 打印技术来修建而成的。那么最近这儿的科研团队宣布，他们在 3D 打印器官方面又取得了新突破。具体情况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记者邱正阳先生给您做介绍。 早些时候呢，美国啊，就用这个 3D 技术打印出了这个手枪，使到这个美国的枪械恐怖呢进一步的升级。而在这个国际的 3D 打印技术方面呢，目前在医疗设备方面呢，已经开始有团队打印出人体的某些器官，这包括了耳朵、肾脏，甚至是眼角膜。但是要用作这个器官移植方面来讲呢，在技术上还是有一段的距离。那美国方面呢，他们说可以利用这个生物打印的技术，可以很快又很精细的打印出有血管的人体组织。那希望这个这个技术能够早点的有些突破，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大大的减少人类在患病的时候等待器官捐赠的这个时间。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科学研究团队却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人体器官作为医疗用途了。啊，不过要注意的是，是用在医疗教学的用途，而并不是临床医疗的器官移植方面的技术。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那在以前呢，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呢，用的这些人体标本呢，都是由塑胶所制成的，不但不方便，而且价格非常的昂贵。那学生在触碰这些标本的时候呢，都要非常的小心， 一不小心打破，那赔起来呢是相当的昂贵的。而这一次新加坡 3D 打印研究中心利用了一组三维打印器官和人体部位的这个机器，使到打印出来的人体标本那个质感呢、同塑化人体标本呢是十分相像的。那打印一个心脏啊，就是 3D 打印出来的塑料心脏只要10个小时，而整个心脏的塑料材料的这个成本只要4新元。那目前呢所能够打印出来的这个人体器官包括了心脏、手肘、手掌、膝盖、膀胱和呼吸道的人体器官模型，以方便学生在进行解剖学的时候呢更能够真实的掌握到人体组织的奥妙。那当然 3D 打印研究中心也会继续的研究开发出和真实人体器官触感相同的 3D 打印技术，让我们就期待这些技术，这些科学家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出更多的技术，为医学界，为人类做出贡献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将视线转向英国，眼下英国政府正在加速推动着英国发展零排放的电动汽车的进程。英国计划将全国的4800万名驾驶者从用汽油或柴油车转向使用电动汽车。从今年10月的销售数据来看，在英国全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占了整个新车总量的7%左右，这高于前一年的4%。而电动汽车虽然售价更高，但是买家呢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资助，那这一点呢和北京是十分相似的。而今年下半年全球油价的上涨呢，也使得人们更愿意开始考虑使用电动汽车。但是尽管如此，也有很多买家认为油价的上涨比不上电动汽车的高昂价格。另外一方面，很多人也对政府的政策呢提出了质疑，85%的司机都表示国内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充电装置，在单次充电设施上做的还远不到完善。好，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个报道来了解眼下的英国人对于电动汽车的接受程度又怎么样，民众对于政府制定的电动汽车的普及方案是否接受呢？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政府为电动汽车的普及定下了宏伟的目标，其中包括从2040年开始彻底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但英国政府近期却下调电动汽车补贴，取消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补贴，同时将纯电动汽车的补贴减少了1000英镑。英国某比价网站对2000名英国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基于目前在英国购买一辆全新的电动汽车大约需要2万英镑，被调查的司机中大多数根本负担不起。 Putting it bluntly, I think it's crazy that plug-in hybrid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people to get used to using electric along with a conventional fuel. If they'd pulled the grant a little bit on plug-in hybrids, they could have used that money to steer it towards pure electric cars, which are far more expensive. It's not just affordability that's a concern. The Institute of the Motor Industry says there's a serious gap in infrastructure for electric and hybrid vehicles.Their recent analysis shows a national average of 8 electric cars per charging point, which they say falls well short of where the country needs to be, and that London is the only UK city on track to meet its electric car targets. 据了解，英国政府正在投入2亿英镑建立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但目前英国电动汽车销量仍然仅占新车销量的不足1%。在伦敦中心区众多汽车经销商那里也很难找到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的车型。此外，英国汽车工业学会发现，只有3%的技术工人有资格处理电动汽车的相关问题。 There is a little bit of concern that people are going into dealerships and they're meeting with a salesman who says, we don't actually sell them at this location, but that issue will dispel itself.As we have more cars to market and more cars available, and we're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a situation where electric vehicles are starting to, the dealers are starting to get trained and accredited. 刚才的报道中介绍了英国政府呢日前公布的一个电动汽车的零战略规划，要求到2030年英国至少一半的新车销售目标是超低排放车型，要么是纯电动汽车，要么是混合动力汽车。到2040年，英国所有新的汽车、柴油汽车的销售将会逐步取消。2050年呢，打算来实现100%的电动汽车覆盖率。不过，很多英国人对于政府的这个政策呢，也提出了质疑，主要质疑就是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远不够完善。另外呢，对于英国的司机们来说，目前的障碍就是新电动车的购买成本是高于汽油车或柴油车的。正如前面节目里所报道的那样，政府呢在2019年开始将会减少相关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也会使得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欲望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人呢也算了一笔账，认为电动汽车的折旧是比较大的。电动汽车初入市场的时候看起来很昂贵，但是贬值的速度呢会更快一些。还有就是电动车的保险成本略高，因此呢，英国国家公路政策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实现它的目标，需要激励司机选择清洁替代能源。那么这些呢，都要求国家投入更大的精力来建设基础设施，比如充电的基础设施以及更便宜的购买成本。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呢我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塑料吸管。最近关于塑料吸管新闻不少，比如像澳大利亚的一些超市和酒吧呢，近日就宣布他们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我们所熟悉的连锁巨头像麦当劳、宜家，还有像星巴克、 Costa 都宣布停止为顾客们提供塑料吸管，转而用一种可以替代吸管的杯子盖来替代。那么另外呢，像阿拉斯加航空表示，他们也在飞机上不再提供一次性不可回收的塑料吸管。91岁的英国女王也发话，在皇室的任何的活动或者是他们的地盘上呢，禁止使用塑料吸管。那么像中国台湾环保署也宣布，从明年7月份开始，限制公共部门、公私立学校、百货商场、连锁店、购物中心等等共8000家业主呢，提供一次性塑料吸管，2030年起完全禁止使用塑料吸管。而我们的邻国韩国也宣布，将从明年开始呢，择机立法实行新的限塑令，其中一项内容便是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那么眼下呢，已经有聪明的韩国商家看准了这个限塑令，积极的研发塑料吸管的替代品。有一家工厂就成功的用大米为原料制作了大米吸管，眼下已经是订单满满，商业前景看好。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韩国，看看大米吸管怎么用。 我面前这款白色的吸管呢，就是大米吸管了。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塑料吸管差不多，让我们喝饮料来感觉一下。饮料呢，吸起来非常容易，而且味道也没有受到影响。那么这款吸管本身的味道怎么样呢？有点硬，口感上呢和大米锅巴比较像。 大米吸管能够在热饮中浸泡2到3个小时，在冷饮中坚持的时间更长。大米吸管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企业已经通过自动化规模化生产，把单根的批发价降到了15韩元，约合人民币9分钱。目前单月的产量已增至3亿根左右，计划为韩国的上百家咖啡馆和部分高档酒店供货。 70%의쌀가루와 30%는버블티를만드는주성분인타피오카로만들어져있습니다점성도좀단단하게도만들수있는형태도있었고요그다음에표면이더매끄럽게만들수있는형태 저는계속쓸것같아요특별하게뭐불편한점도없고일반적인빨대랑그리고무엇보다이제환경문제도해결되고 韩国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一年就要消费掉大约100亿根吸管和257亿只一次性杯子，其中的塑料要想分解掉需要长达500年的时间。记者注意到，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在韩国有部分企业则利用水溶性涂层技术开发出可以100%分解再利用的一次性纸杯，这也给韩国的造纸业带来了新的转机。 韩国也立法，2019年开始实行限塑令，其中塑料吸管，特别是一次性塑料吸管，不得再使用的是一个重要内容。说起吸管来，好像前不久，年轻人拿着一杯插着吸管的饮料，摆着 pose 拍照，还是时尚和品味呢。那怎么一时间，塑料吸管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什么全球多个国家不约而同，在这个时段密集出台了关于限塑料吸管的一些禁令呢？事情要从2015年社交媒体上一个给海龟拔出吸管的视频说起。当时有科学家在哥斯达黎加的海岸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海龟，经检查它的鼻腔里有异物，当地人花了10分钟将这个异物取出，发现呢，居然是一根长达10公分的塑料吸管。整个的过程，海龟痛苦地紧闭双眼，嚎叫不已。全部的视频呢，一经上传，立刻在网络上迅速地扩散。世界各地的人们发现，原来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根小吸管，却可以对海洋生物、对环境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今年的1月份，澳大利亚一位26岁的潜水教练 Spark 在潜水时也发现，在海底呢有一条章鱼，它的触角抓着4根塑料吸管。于是他和同事们开始清理海洋里的塑料吸管，防止它们伤害海洋生物。第一天就拔出了300多根吸管，第二天250多根，第三天150多根。在他的号召之下，很多人加入了潜水队伍，从海中捞出了成千上万根吸管。据统计，目前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天使用1.6根吸管，全国每天使用5亿只吸管。那么我们中国的情况呢，也不会比这好。如此庞大的塑料吸管，平均每只使用不到10分钟，变成了一个垃圾了，有没有人来回收？不仅清扫处理需要耗费巨大人力，而且焚烧呢也会增加二恶英等有毒气体的排放。如果随意丢入江河湖海当中，最终流入海洋，会被鸟类和鱼类误以为是食物吃掉，危害海洋生物。因此目前虽然我国还没有相关的立法或是禁令，但是想一想，这种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东西，能不用还是不用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多年来，全球很多国家的城市化在不断的进展当中，城市化的进程锐不可挡。可是呢，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大城市因为城市化迎来了人口的多元化。不过同时，在城市当中也会出现排斥啊，或是一些不平等的现象。美国纽约市人口近1000万，被称为人口的大熔炉，移民众多，多种文化共存，也被人亲切地叫做大苹果。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纽约市区曼哈顿岛，这里可谓是寸土寸金，也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多种文化如何能够和平共处呢？在曼哈顿有一座社区花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共同来照顾这里的花花草草，让其充满活力，也使得社区文化更加融洽。好，下面我们就要随联合国亭台记者张丽一起走进纽约的社区花园。 在纽约东村就藏着一个让大苹果更公平、可持续和具有抵御力的秘密武器。这个叫做 6BC 社区花园的空间位于东六街，其中种满了本土生长和移植而来的植物，象征着居住在这一社区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大家悉心照料着花园，让其充满活力。埃里克斯·穆诺兹是纽约市公园管理局分支机构绿拇指社区参与部门的助理总监，他负责管理在纽约市进行注册的社区花园。他认为 这些城市绿地有着重要的作用。 These gardens of ours provide a number of really useful and unique benefits. 这些花园带来了许多独特的益处。首先是营造一种社区感，既是社区归属感，也是参与感。它为居住在这一社区的各行各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会面的地点。我们有20,000多名志愿者每天帮助打理这些花园。我们的模式是让基层成为驱动力。对我来说，这些花园的意义在于建设社区以及城市参与感，并与街区以及城市更大范围的人进行连接。没有人是这些花园的拥有者，但大家都在为下一代管理、维护、照料这些花园。这些花园将不同的邻居们连接在一起，这是其他的城市空间所不能实现的。 索莱塔·洛达克已经在这个社区居住了40多年，他也是 6BC 社区花园董事会成员。作为一名老纽约人，他仍然记得曾经这里的环境是多么糟糕，当地社区又是如何采取行动改善环境的。 A place like this garden, I think, gives people more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tability. 花园带给人们一种社区和稳定的感觉。这里之前有2栋楼房，这些砖和小路其实就是这些楼房留下的。我不知道这些房屋是被烧毁了还是被拆除了。当时纽约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大概是80年代中期，许多房东放弃了在这里的房产，因为不想支付税款。因此当楼房被遗弃，政府通常会接管并将楼房拆除。那时这里生活着许多移民和贫穷的艺术家，这似乎是适宜他们生活的完美的社区。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可以交流，于是就清理了废墟并建成了花园。 虽然花园是居民自发的创举，但纽约市政府随后进行了加固并给予了支持。 The city eventually came to formalize these gardens and actually protect them. 纽约市政府最后对这些花园进行了加固和保护。纽约市的约500座公园中有370座公园注册为纽约市公园局财产。纽约州法律对其实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有9名外联协调员分布在纽约各地，为花园管理提供建议和指导，并与运营团队进行协调。运营团队将提供木材生长的新土壤。纽约市77%的花园中种植了水果和蔬菜，通常这些花园种植大约50万磅水果和蔬菜。 埃里克斯·穆诺兹认为，食物生产是花园改善这座城市的抵御能力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在6年前，百年不遇的飓风桑迪袭击了纽约并造成了重创，而 6BC 这样的社区花园在帮助纽约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飓风桑迪袭击时，这些花园起了作用，因为人们可以来这里给手机充电。他们也在桑迪中发现，花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强有力的屏障，因为当暴雨来袭，楼房无法吸水，雨水将继续流淌至街道，淹没街道。但像这样的地方可以吸收雨水，因此可以防洪。 飓风桑迪给纽约市府敲响了警钟，并影响了纽约市的城市发展政策。纽约市长办公室全球视野城市行动项目负责人亚历山德拉·希尼科尔表示，该项目旨在将纽约市府的发展目标与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目前，纽约市的城市规划政策就是基于一个纽约的概念。 One NYC is New York City's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一个纽约是纽约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2015年4月达成了一致。最初是一个4年的战略，旨在解决抵御力和气候变化。但在桑迪之后，纽约市政府看到了一些容易受影响的非常脆弱的社区，因此在2015年的战略中，纽约市融入了公平的元素。因此这一战略关注可持续性、抵御力、增长和公平。我们雄心勃勃，因此在全球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我们就两个战略交叉的部分进行了讨论，并于2015年12月启动了全球视野战略。 可

is 9 a.m. Beijing